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50集，疯老头。那伙计关了门之后，就往远处的大宅跑。展昭和白玉堂远远看到了，一跃跟上。他俩轻功都好，很快追上了那伙计，神不知鬼不觉。伙计冲进一间院子，就见院里的宅子门口，一个胖胖的老妇人正站在门口，身后几个丫鬟，他们的表情都似乎挺着急。见伙计跑进来，一个丫头赶忙问： 是不是老爷回来了？ 嗯，不是。 展昭和白玉堂隐藏在假山之后对视了一眼，原来李员外真的没在啊。那么伙计并没说谎，可为什么那么慌张？两人继续看，就听那伙计接着说： 是官差。 官差？官差为什么会来？老爷出事了。 夫人，您别胡思乱想啊，不会的。 老太太似乎有些崩溃，都站不稳，呼天抢地就开始哭。 这叫什么事儿啊，一把年纪了摊上这种事儿。老爷都去了两个时辰了，这要不回来就再打一剑嘛，万一他出了什么事儿，我没法活了。 几个丫鬟赶忙劝，伙计也劝： 你别冲动啊，老爷千叮咛万嘱咐不让报官，若是报了官，东西就拿不回来了，老爷还会有危险。 家里老老少少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展昭和白玉堂也是茫然不解，这是怎么了？正疑惑，就见从另一边走来了一个老头。那老头穿着一身黑色的便服，看着还挺富贵相的，手里提着个小包。他一进院子就皱眉： 都哭什么？叫你们不要声张。 老爷。 几个下人又惊又喜，那老太太也是双手合十对着天空： 阿弥陀佛。 李员外打发走了丫鬟下人，和老太太一起进了屋子，关门。展昭和白玉堂上了屋顶，掀开瓦片继续偷看。就见老头打开包袱，从里头取出了一个锦盒来，打开就见是一个华贵的纯金锦饰。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哎，这么说那帮贼是偷错了，才偷了我们的。 嗯，都怪你，好端端打这玩意儿回来干嘛？ 那不是给你闺女儿打的嫁妆吗？ 打对镯子也就得了，打这么个玩意儿，这次要不是疯老爷子神通广大帮忙，这东西就没了。金子没了是小，传出去多难听，以后万一嫁过门，夫家丢了什么东西，该说你女儿拜完自家拜夫家了。 所以说阿弥陀佛了。 老太太又谢了菩萨，似乎还有些不放心。 他们就这么直接还给咱们了，没说别的。 有的，到疯老爷子那儿都是要换的。那边的人问我，你是在哪儿打的这套金饰？ 不就是在城桥的金铺吗？这还需要问啊？ 城桥起码有20家金铺，是哪家人家要问问清楚啊。哎，总之这事情解决了，你个妇道人家别问了。 说完，李员外收拾东西准备休息了。白玉堂皱眉，正想弄明白是哪家金铺，却感觉展昭一拽他袖子，对着旁边一努嘴，白玉堂就跟着展昭走了。出了李府，进了茶铺，展昭还没坐下，就拿出竹筒将金鞘子放出来了。没多久，外头突然一阵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众人往外望，就见一个穿着一身灰色大袍子的白胡子老头带着风飞奔进来。 昭昭！ 那老头跑到桌边，边叫展昭，边拍白玉堂的肩膀。 哎呦，小白小子，你也在呀？啊！ 众人抬头望，左右看了看，这老头看着六七十岁的样子，雪白的胡子长长的垂到胸口，满脸笑容，乐呵呵的。白玉堂之前的确去了一趟魔宫，不过匆匆一趟，大多数魔头他都没认清楚。这个嘛， 这儿风传风， 老爷子就是传说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风传风。 是啊，灵堂主。 风传风谁啊？ 风传风是江湖包打听，江湖上的事情他都知道。另外，如果有什么人想买消息或者彼此之间做交易，分别找到他就行了，他会帮忙牵线。 哎呀，果然是有见识。 风传风笑嘻嘻拍白玉堂，众人哭笑不得。之前魔宫众人都觉得白玉堂抢了他们的小公主，这会儿魔宫众老看着白玉堂，怎么看怎么顺溜。白玉堂这会儿似乎也明白了。 哦，刚才李员外说找风老爷子帮忙，说的就是你啊。 你们说李碧呀、啊？ 展昭拉着风老头在自己身边坐下，将事情说了一遍。 啊、哦，那个李员外叫李碧，卖酒的，和你九头婶婶认识的，之前说是家里丢了一套金饰，是他女儿的嫁妆，想找回来。 既然找回来了，那你知道那些贼人是什么人？ 这个嘛，嗨，你也知道，你风爷爷都是黑灯瞎火收钱办事的，不问来历的。我只知道贼不止一个，他们似乎是一帮人。李员外家的金饰是被偷错了，貌似模子一样，但不是真货，所以他们想知道是哪家金铺出的货。 城桥是哪里、啊、 城桥在天星村西边，是临县的一个街市，那里都是手艺人，金铺、银铺、玉铺、牙雕行等等，好几百家呢。 还有这种地方呢，那可得去看看。 庞玉来了精神，包岩也点头。 城桥里头的手艺人很多都是见不得光的，那街市白天开起来，晚上关了，没人会在铺子里面过夜的，而且铺子也没门牌，经常调换，活好了都是要找可靠的人送上门的，不需要去取货。要去参观的话，那只能等到明天天亮了，不熟悉的话找人简直难如登天呢。 这么混乱，又都是金银玉器，不怕携款私逃或者遇到骗子？ 没人有这胆子。 为什么？ 城桥是明驼子的地盘，他知道卖家是谁，谁敢坑蒙拐骗那就等死吧。 明驼子， 这个我听过，他也是魔宫的吧？ 对呀、啊、 江湖人都知道明驼子是个外号，此人真名不详，只知道姓明，又是个驼背，所以叫明驼子。此人还有个外号叫阎王龟，乃是当年名震天下的大恶人，魔宫十大高手之一。另外，因为此人善于追踪，一旦被他盯上，那就如同招惹了背后灵，天涯海角他也会找到你。所以江湖最不能招惹排行榜上第一位就是此人。 哦，他功夫有多厉害啊？ 和小巫叔差不多。 众人惊骇，魔宫究竟是有多少这样的绝世高手？ 那个李员外只知道他老婆是找了一个姓陈的金铺掌柜打造的这一套金饰。 那也就是说，明大伯知道是哪个铺子？ 那肯定啊，明天正好是清算账目的日子，他估计会和病书生去城桥。 众人一听，那正好，如果比那帮贼先一步找到那姓陈的金铺掌柜，估计会查到其他线索。另外，要是他们在那金铺附近守株待兔，有很大机会可以直接抓住那帮贼。众人都觉得简直天赐良机，于是一起先回安宅。边走，风老头边问展昭： 你们吃晚饭了没有？ 吃了，吃的天星七宝。 嗯，天星七宝好吓人，不过好好吃。 哈哈哈哈哈哈！ 已经吃了呀。啊，那很好，我回去叫九娘他们不用准备了，省得做起来挺麻烦。 对啊，我们吃了一大桌呢，七样都吃齐了。 老头满意的点了点头，抱着小四子，牵着小梁子，边走边笑闹。白玉堂暗暗松了口气，若是真到了魔宫被逼吃一锅子天星七宝，那可就糟糕了。 刚才那老头说的一点没错，这猫疼人呢。 回到安宅，白玉堂洗着澡出来，房间里却是不见了展昭。他刚刚坐下擦头发，就见门一开，展昭猫着腰跑进来关门。白玉堂就见展昭穿着件大浴袍，浴袍里似乎藏着什么。展昭跑到门口，拿出一个汤罐往他手里一塞。白玉堂打开盖子，就见是一罐子小米粥，粥清清淡淡的，里边有鸡丝和青菜。展昭笑眯眯爬上了床铺，趴在被褥上揉着床边小五的大脑袋。白玉堂端着粥罐，正好他也饿了，边吃还边感慨， 这粥里头除了鸡丝还有干贝和鸡蛋花，味道正合口味，就是谁往咸粥里放了半斤蜜糖啊，甜死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天帆， 怎么不高兴啊？ 我失宠了。 啥？ 你也失宠了。 我怎么不觉得？ 你看昭昭现在出门都带谁？ 我家玉堂。 呸，非人的。 哦，你吃小五的醋？ 我才没有。 可能。 唉， 导演，跟你商量个事儿。 哎，云帆呀，你说。 我多拉订阅分享，你给多多加点戏份。 难得啊。没问题，那最近你就辛苦点。 好，各位看官，我加多多的戏份就靠你们了。